定一定佢。第二就係你嗰啲工廈，你話活化工廈而家都冇乜工廠大廈用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好多人已經喺嗰度偷緊雞嘛。嗰啲明明係工業大廈嘅，就變成係住宅嚟㗎嘛。跟住照租六七千蚊走嘛，你係咪嚇死人啊？係嘛？我哋個黐線水咪前嗰排嗰個工業大廈咪出咗事咯，係嘛？佢周圍喺度喊，就係點啊？我老實講，我睇完之後我都 咪欲哭無淚啊，大佬！ 喂，點搞啊？真係唔識搞喎！而家你咁樣嘅環境嘅話，人哋又新婚燕爾，係嘛？喂，完全係解決唔到香港嗰個房屋問題嘅方法。第一，你高租金管制要諗啦。輪候拆嘅人係咪可以攞啲租金嘅津貼啦？第二就係你一定要盡快開拓嗰啲土地嚟興建公屋，以公屋為主導啦。 嗯， 喂，如果你相對喺殖民地嘅年代，你講緊我啲徙置區啊、木屋區啊、嗰啲鐵皮屋嗰啲，喂，嗰陣時候都仲好啲啊哥。因為第一就係大家係你嘅政府係預計唔到，突然之間喺政權轉移之後，大量嘅移民係湧落嚟啊嘛。咁我梗係 accommodate 唔到啦。喂，第二嗰陣時候嘅人嘅要求係相對低咗少少啦，因為我啱初嚟報道，係咪都係要掙扎求存。喂，但係而家你睇到香港嗰個政府就係、是，喂，你咁多年嚟每十年一次嘅長遠房屋策略，喂，你竟然睇唔到個 demand 係乜嘢嘅？你睇唔到核心家庭嗰個轉變嘅？以前我嘅年代啊，我問翻我阿爸，我哋住蒼龍村個單位300尺都唔夠，係要七八個人去申請。先申請到啊，大佬！但系我哋系退步緊啊，系在於乜嘢？喂，而家啲人抽到居屋排到自己，好似中咗六合彩咁啊！喂，用盡各種方法嚟去偷嗰個 income limit 同埋嗰個exit 個 limit 啦！我唔係話你啊， 問呢 幾個人問過我意見噶啦，點樣去走嗰條數啊？ 嗯， 包括同我剪髮嗰阿哥啊。 因为知道你以前做过 系啊 区议员， 喂你真系喂，我梗系会教佢方法。我话你佢都系睇过去一年啫，咁你咪你迟剪发噶嘛，咪收 cash 咯。喂，你唯有系咁，因为你供一婆， 唔系所以 供一份、啊、婆一份，两个加埋可能系10,000蚊、30,000蚊，系几多钱啊？ 唔系所以自雇人士咯，即系其实两类人啫嘛。 唔系佢都系算自雇人士，咁、啊、但系其实你系偷咗鸡噶嘛。咁、我哋嘅制度系咪俾人咁样 abuse？我唔係唔想幫佢，但係從呢一個個案嘅裏面咧，反映到啲乜嘢咧？你 abuse 緊個制度，其實大家喺度搏緊懵啊！ 但係講緊個制度本身係逼你走去 abuse 佢。 冇錯，因為如果好人好者以前30,000蚊，你啲樓唔係咁貴嘅時候，只要有頭髮係唔會做甩呢啦，即係真係留翻俾有需要嘅人去住嗰啲公屋啦，係咪？咁咪自己出嚟買單位咯。喂，而家係完全啊，你窮一生人啊嘅。工作的收入都是买不到层楼嘛。 是买不到层楼的。 那你咪去求其次咯，咪当我抽到公屋是这个的中六合彩咯。 最惨的样子是政府他是没想他是没 plan 过喂究竟要几多的公屋才 accommodate 到，所以才出现 Anthony 所讲的喂轮候拆超过300,000人。另外一样东西就是喂你现在政府是每年是利用好像派彩这样的方式走。 同埋你令到啲人向下流。明明你是即系有能力，亦都应该有资格喺一个正常社会里边，系去买私人楼宇嘅。 你即刻攞翻你嗰笪咩高尔夫球地出嚟啦！你嗰块熟地嚟噶啦嘛？ 咪喺你其实老实讲，你咪应该系鼓励嗰啲人去买居屋，咪冇问题咯。喂，使乜同即系俾我哋可能收入或者竞争能力低嘅人去争嗰啲公屋嘅资源咧？咁你咪300,000咯。因为你是完全冇嗰个房屋嘅政策啊嘛，而家喂大佬起身嗰啲楼，即系前嗰两日有两个公务员咪喺嗰个油麻地嗰度跳楼嘅，跳落去唔知系咪周启邦前个老婆同佢仔前一手嗰个单位嗰度嘅，喂我听完之后我都吓死啦，嗰个单位嘅面积系400多尺，出边有个好大嘅花园同露台，就啱跌正落去嘛，跳楼嘅时候系，喂大佬1,000多万，400多尺。咩单位嚟啊，大哥？ 冇噶，入到去可能仲细过你屋企噶。 喂，你去到咁嘅疯狂嘅状态，你系咪令到啲人系失败嘅感觉同埋绝望？ 唔系冇明天嘅，其实系，即系你等于其实而家嗰种绝望感咧，系弥漫得好紧要噶。 喂，你政府又唔做嘢、嗯？喂，头先我就咁讲，